死老，我为你成家立业费尽心，我为你杀生放肆去逃草，我为你献牺生命财宽仁，一片真经千波灭，为妻子言你不听，你不该背地盲目去增加，把坏理想之言当了真，一句经生无踪影，我是周盼与等几杀人，满内我带着情我去幸福，谁满金山红刀兵， 请听 董珂娣演唱的《二堂放子》。 世道甚急迢迢，行踪似谁 下面是吴海莉、毛威涛演唱的《盘妻锁妻》。 两牛四，裤子里把不完全讲，翻天我烦恼。 女君子居，我与你天上地下是佳人。亲吻，我为你情愿把心配，求一个纱窗空来贴花压身。